招聘对象为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取得国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应聘者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从即日起到11月23号14点是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阶段。本次招聘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人员通过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招聘页面进行岗位申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10月30号签署合作意向书，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共同打造实践育人新平台。双方携手打造的首个中国志愿服务青少年实训基地接盘，将成为国内第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及志愿培训与实践为一体的综合志愿服务场所。基地主要围绕青少年参与的志愿服务项目，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不同兴趣爱好，安排专业志愿培训与相应的实践活动。活动发布了小小志愿体验师项目、中学生示范指导项目、大学生专业辅导项目、家长安全陪伴项目等一系列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特色志愿者服务项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30号表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与2016年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902万人相比，下降了22.7%。据介绍，201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至今已经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加强工作指导，形成了部门之间的工作合力。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31号18点结束，截至报名结束时间，有1271978人通过审核。2019年国考9657个职位，共计划招录14537人，平均竞争比高达 87.5 比1，远高于2018年的58比1。这个竞争比从2012年至今算是最高水平，但是还没有达到2010年和2011年的93比1和92比1的激烈程度。由于资格审查的时间要晚于考生报名的时间，因此到报名结束时的统计人数并不是最终的报名数据。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我们的有关解密专业系列第7期，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的今天的嘉宾进行互动。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最近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港珠澳大桥红遍网络，这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整个大桥全长55公里，连接了香港、澳门、珠海三个地方，包括公路桥和水下隧道，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那么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我们播出第7期，我们来深度解析土木类专业和港珠澳大桥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块来交流。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副主任徐承顺，徐主任好。 大家好， 欢迎您。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郑璇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说到了这个土木类的专业哈，在这里呢要先给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呢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往往我们都会听到什么什么类啊，法学类啊，经济学类，那么大家可能最常听到的是土木工程，那么土木类专业和土木工程啊，我们大家惯常说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先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说一下。

清华了，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在从学科来讲 QS 排名里面最新的排名里面，其实我们国家整个土木这个专业的一个教学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在整个 QS 里面，我们国家可能对比别的专业来说，入选的学校数目会比较的多了，就有22所，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了。然后我们里面包含有14所内地的大学，4所香港的，然后4所台湾的大学。那么在整个里面排名最高的是最新的排名里面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和我们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会比香港大学再高一点点，这都是排在前十里的了。那么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我觉得学土木真的是感兴趣的学生，而且从就业说确实就业挺好的，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其实学生近几年它的热度也不高，也不是一个说我进学校里面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绩的专业，我觉得大家如果是理科生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去考虑考虑的。而且要知道一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北京的家长可能会考虑，就是说北京建设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学土木我能干嘛，对吧？但是实际上土木它是一个阶段性循环的一个行业。怎么说呢？一栋大楼它是有寿命的，它不可能说我这栋大楼建在这儿，然后它就有了，它就可以一直下去了。一栋大楼，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它是有50年的寿命，那么如果它建成了40年之后，是不是这栋大楼之后它会有一个，不管是改造还是拆了重建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工作又是土木的工作了。所以它是一个无限循环，是一个阶段性循环的一个工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我学土木城市发展特别好了，我是不是就没就业了，只能去一些还没发展的城市或者其他的地方去就业，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大家在这块一定要认识清楚了，它不是说我是一个去改造啊什么这类，去无中就是怎么说应该怎么去说，家长就说他是去支援一个地区的一个或者一个某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对。 那除了刚才郑老师所说的，其实可能是很多家长脑子里就有传统的那种印象哈，但是徐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对于土木来讲，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就是土啊木啊砖啊什么的哈。那么现在有哪些比如说比较新型的那种其实也属于我们这个领域的方式就是大家未来可能会遇到，未来可能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平台工作的什么空间就远远的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现在非常典型的就是土木工程的一个发展方向吧。就是建筑工业化、装配化，还有信息技术在我们土木工程当中的应用，也将来会推动我们智慧土木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个时候我们的就是工作的那种，我觉得就不会像那个一身土啊、一身泥啊或者灰啊什么的那样的。很多我前两天看一个节目的时候，其实它的所有的那些屋子的建造都是那种就是拼装的 装配 是吧？装配的，然后直接拿来之后咔嚓一合就完事儿了，是吧？ 是的。 然后未来是不是也是其实是会向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是的，是的。 好，那么大家呢也别把这个想的一身土一身泥的这样的土木类的专业哈，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也查了一些这个资料，说土木这个土木类专业它主要的课程呢包括高数、英语、物理力学还有工程制图啊等等。那么是不是说要学习这个专业的话就需要一些比如说数学和物理这个基础要特别好，这些学生可能更适合这个专业呢？ 土木工程这个土木类专业对于学生这个专业课呢倒是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总体来说想学好土木类专业还是需要很好的数学和力学基础。所以大学的课程呢除了一些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等课程以外，还有很多力学类的课程，包括我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还有土木工程材料啊、结构工程、混凝土结构原理、钢结构结构原理、土木工程施工等等。那么一般我们大学毕业呢需要修满160个学分，其中我们力学类的各种这种基础课占60%的学分。 哦，占这么多，60%的学分，那也就是说物理需要比较好，因为力学不都是算在物理这个学科里面， 就是物理里面的特别是力学占比特别高。 那我们的同学比如说是不是 就要有这方面的学科能力和特长呢？张老师， 是这样的，其实相对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从报考这个理念上来说，我们觉得报考土木专业可能相对，没有说什么样的特别特别的要求你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学生要对土木这个行业有热情。他可能是和其他的一些特别专，他虽然土木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的一个专业性，就是他的对口性针对性特别强，但是呢他可能对于学生的目前你在高中所学的这样一些专业课程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可能就是对于我们学生的一个热情度，对于这个行业的热情度反而会要求比较高。因为虽然刚刚徐主任说到我们现在土木是一个新土木的一个时代哈，那么各种都是拼装，就是你先在别的地方预装好了预生产好了之后嘛，到了当地之后，到了工程当地之后，然后你去把它拼装起来，这是现在的一个大的一个模式环境在走。但是实际上相对来说的话，它也还是工地，只是不像我们原来说的那种粉尘啊，特别脏乱的这种工地，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这种工作场地吧，可以这么说吧，对吧？那么当然它还是在这儿的。我们学生如果对于这个行业没有这个热情度和一个兴趣度的话，我觉得可能学下来会觉得比较累，因为确实这土木工程课业还是蛮多的。说实话，我学生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对吧？我肯定有学生是去到土木工程这个专业的，但我有学生就跟我说真的是专业课太多了，专业课特别多，然后专业课里面他说占最多的就是刚刚徐主任讲到的，对吧？力学，各种力学学特别多，然后混凝土，然后学钢结构。钢结构他们说学起来也是挺痛苦的，但是特别重要，这三点都是特别重要的，你任何一个土木里面你可能都缺不了这一类的。所以他说你要是对这三个专业，特别是这三个不是太排斥的，我觉得还是愿意可以去学，就是终归来说就是他对于你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你对于这个专业这个行业的热情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兴趣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哈。 学这个专业是这样，但可能跟其他专业相对来说区别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专业抱有强烈的兴趣的话，那么你一定呢就可以学好它。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介绍到这儿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土木类专业，那么有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两位嘉宾呢一块儿再做深入的交流，也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最优质的节目资源，最酷炫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策划团队。11月2日，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荐会，18位主持大咖亲力演绎广播魅力，6大特色推荐板块，让你一睹广播新形态，玩转广播新营销。11月2日下午1点半，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8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本市南部有轻雾，将会影响到能见度，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最近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港珠澳大桥红遍网络，这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整个大桥全长55公里，连接了香港、澳门、珠海3个地方，包含公路桥和水下隧道。那么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也说明了我国在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播出第7期，深度解析土木类专业。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副主任徐成顺，以及技桥声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郑璇老师。两位嘉宾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呢来交流。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土木类专业，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刚才呢两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土木类专业哈，在这个我们同学们以及家长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传统的以及现代的啊都是什么样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重点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对于想要啊这个报考土木类专业的同学，除了你的兴趣爱好之外啊，还需要具备哪些过硬的素质，才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呢成为领先者。那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工业大学在土木类专业方面的一些特色，我们请徐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徐主任， 好的， 北京工业大学的土木类专业呢，我想跟我们的学科再结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专业的特色。北京工业大学的土木类的专业主要是由土木工程学科来支撑。那么在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土木工程学科在全国140余所高校中名列前5%。我们的特色和优势的研究方向呢，包括城市与重大工程的综合防灾减灾，还有钢结构啊，这个装配式等这个结构新体系的设计理论和方法，城市基础设施和沿途工程关键科学问题，还有城市水健康循环和水处理保障技术，还有这个建筑环境节能技术等方面，这是我们整个土木工程学科在5个方向上的一些优势和特色。那么目前北京工业大学的土木类专业呢，结合社会对土木工程这个领域人才的需求和我们自己的研究优势，我们的土木类专业设有3个这个专业，一个是土木工程专业，一个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就是我们传统的暖通工程专业，还有一个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就是我们传统的市政工程专业，所以我们分为3个专业。其中土木工程专业我们在培养过程当中还会分流到5个方向，包括建筑工程、地下建筑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城市轨道工程和施工技术与管理，这个5个专业方向上。那么我们认为目前社会对这个5个方向的这个需求，人才需求还是很大，所以我们的5个方向是大致这么设计的。另外一个，我们土木工程专业呢还有一个特色，土木工程还有一个贸易生班是单独招生的，那么这个贸易生班是完全按照精英教育理念特别制定的培养方案培养我们的学生。 是什么样的这个精英教育理念呢？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呢？怎么培养呢？ 这个特定的培养方案啊，我们对贸易生班的学生实行这个因材施教，重视的是个性化培养。那么这类的学生到我们北工大以后，我们会给每个学生专门配置这个老师，他可以提前参加老师的科研工作，我们也可以为贸易生班的学生选派就最优秀的任课教师，我们贸易生班的学生也可以优先推免这个攻读硕士研究生。另外从他的培养过程中，在他的课程设置上，我们强调的是重视基础和拓宽专业面，所以专业课的这个选择上，我们采用的是模块化设置，也就是说他上了这个贸易生班以后，他可以任意选择土木工程专业5个方向的任何一个模块，包括建筑工程、地下建筑工程、桥梁、轨道工程和施工技术与管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模块。另外我们还会设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包括一些全英文的课程啊，就这类的一些课程。 那么这个贸易生实验班的学生大概占到整个这个专业多大的比例？ 我们2017年和2018年共招生10个班土木类专业，其中1个班是贸易生班， 10分之1。那么这个专业的同学他在报考的时候，是要在高考志愿上填上，还是说要入校再进行一次选拔？ 他是高考志愿上要填上的，他是跟土木类土木工程专业并列的一个这个招生方式。 也就是说赵老师会占用一个 专 业 志 愿。 对， 那么除此之外，贸易生这个实验班之外，在我们的这个土木类专业里面还有类似的这样的相当于什么实验班呢，或者是精英人才教育的这种方式吗，或模式吗？ 我们贸易生班是这2年就正在尝试的这么一个理念吧。 那也就 是 说 是没有做过。 2019年它应该是第3年招生了。 是的。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在报考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哈。那么在2019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应该还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 不会。 好，那么这是北京工业大学在这个土木类专业方面的一个特色。那么关于这个土木类专业哈，刚才郑璇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比如说在国内还有哪些大学相应来讲这个会比较的突出一些哈。那么除了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清华， 是吧？应该还有其他的，像还有同济是吗？ 对，然后像同济，然后像东南大学，然后当然我们北工大刚刚徐主任还蛮谦虚的，你知道吗？他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在最新的学科排名里面，北工大的土木工程能排到前五的。对。对，徐主任比较谦虚， 徐主任应该说， 对，然后可以排到前五的，所以他其实是很强的了。那么这个可能到时候学生在报考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成绩比较优秀的话，可以报到这样一些的大学。那么如果我们学生成绩没有那么足够优秀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学生，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更建议学生去报考一些专门的建筑类大学、专门的交通类大学，以及专门的一些我们的铁道类的大学。那么这些大学，这三类大学，他们的土木工程专业，发展以及教学会比同类的其他的一些大学会好一些。对。但是如果说你要说强校的话，各大就是我们的建筑老八校、新八校什么这类的，他们土木都差不到哪去的。对。 所以说是看到学生他的分数情况，可以去适时的选择不同层次的大学。 对，土木它不是说我只要求高精尖的人才，没有。对，就是你从上到下，可能你报到的都会有相应的大学的土木都是不错的，只是说我们更建议你报的就是建筑、交通以及铁道相关的这样一类大学，他们的会教学会更好一点点。 最近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港珠澳大桥红遍网络，这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整个大桥全长55公里，连接了香港、澳门、珠海三个地方，包含公路桥和水下隧道。港珠澳大桥的开通说明了我国在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个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儿？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七期，深度解析土木工程专业。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析的是土木类专业啊。刚才说到了土木工程是其中的一个专业。好，那么我们来说到了啊，这个刚才北工大它的这个土木类专业的特色。那么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说，说到就业哈，说这个土木工程呢，它是常年的绿牌专业。我们都知道，这个说到就业就是绿牌、红牌，绿牌肯定就是好就业的这个专业了哈，就业率呢是100%。那么女生除外，我不知道我看到这个资料是否贴切哈。先问问徐主任，就是您现在同行，就是您同事哈，就是中女教师大概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我们身边，我们这个建筑工程学院，还有我们城市建设学部，女教师大概占了1/3左右。 1/3。 是的， 还不算少哈。 不少不少。 就是从高校的教师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例还不是这个很低的。那么所说的这个女生除外指的是什么呢？是土木工程这个专业对于女生来讲不太适合吗？ 我先 郑老师 一下我的看法。大家普遍认为女性并不适合从事土木工程这个行业，就业很困难。但是实际上现代土木工程跟传统的土木工程相比，它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所谓的工地跟我们原来认为的这样的工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没有什么岗位不能由女性来胜任。包括我们身边其实很多优秀的工程师、科学家都是女性。 郑老师有不同意见吗？ 我其实怎么说，他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只能说从某一些可能从某一些角度或者从某一些方面来说，可能女性在这一块她确实就业的可能性会比男性差一点点。但是她并不是说女生就不能读土木，因为大家都知道专业设置上它会有一个备注，这个备注叫做只收男生或者不收女生，对吧？土木工程没有说不收女生的，所以她肯定是女性是能够就业的。那么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在整个从事我从业这么多年，然后感觉就是从整个就业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包括像校招，然后包括像学生毕业之后进入人才市场这一类的，那么可能女生比较 可能大家提到的不太招的可能性，就是可能是施工方那边对于本科的一个招聘的时候，对于施工者的招聘会有的单位不招女生，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单位都不招女生，是有的单位是不招女生的，但是有的单位呢他会招到比如说女生进去，但施工的单位这边的话招女生的话可能会招到比如说资料员呐什么这一类的。所以说女生如果说你学土木，其实不光女生，其实男生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土木的认知原来就是都是工人，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技术工人，我们都是工程师，我们都是高端的工作人员，高端的技术人员。那么这样的一些，其实它对于我们人才的需求会稍微的层次要求会高一点点，所以其实不管男生和女生的话，相对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建议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往上深造的。特别是女生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本科毕业之后，你可能就业的一个环境上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理想的话，到了研究生之后，你读完研究生之后，你就会有新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比如像设计院，大家都知道设计院是不招本科的，对吧？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女生会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一点点的。然后你继续往上读下去，就到了我们徐主任这样的，到了老师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女生的一个就业面就会扩展到很多了，而且往设计方向走以及往管理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男女生的比例就会相对来说协调会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女生的话，但是呢就特别喜欢这个接地气儿，然后在广阔天地当中哈，我觉得那种你可以去做这个应用性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哈。 对， 走工地啊，什么看图纸啊，我觉得有女孩子未见得就不喜欢哈。 对对， 但是如果说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你将来喜欢一个比如说稍微的那个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啊等等，那么一定要是可能继续深造之后，它的这个空间会更宽乎。 对，可能更多的是往设计方向走。这个设计，土木的设计可能和大家单纯理解的设计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它的设计分有很多的类别，包括像可能大家目前可能很多家长和学生都没有接触到的，包括像岩土设计。可能徐主任这块就会比较知道 什么叫岩土设计。 岩土工程。 岩土工程。 对，它会有专门的设计师，它会有专门的我们其实土木工程有很多很多的证需要可以去考的，然后里面包含就有岩土这块的一个专门的岩土工程师，然后他最后去做了岩土设计，像这一类做这个设计的可能在家办公的时间就会很长，他去到工地就会比较少。对， 那我们能说一下吗？岩土设计做什么的呀？ 岩土设计，不能叫岩土设计，但是地基处理呀，这些都是属于岩土工程的一些边坡的，就滑坡的防护啊，就防治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岩土工程的范畴。 那现在在北京工业大学的这个土木类专业当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多少？ 目前我上课的这些班来看，一般是1:4到1:5这么一个比例。 那么将来深造的比例有多大呢？比如去读研啊，或者是 目前我们研究生的男女生比例基本上接近1:1， 1:1 是这么 在这个北工大本身，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这个硕士工作站啊等等，就可以直升是吧？可以考本校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一级学科点，所以我们有博士授予权，有这个硕士授予权，我们是一级博士。 那我们在介绍任何一个专业的时候，都会说哈，这个专业是不是侧重于应用或者是研究？那么刚才郑璇老师介绍的来看呢，那也就是说，如果是本科毕业的话，它更侧重于实际的应用。是吧？ 对，本科毕业以后，他的就业方向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工程单位、工程局啊，还有一些勘察单位，可能还有一些工程咨询的一些机构啊。 那么再到研究生深造之后，可能就是像研究设计院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单位， 科研院所呀，高校啊。还有一些设计院呢，对， 而就业的这个面是特别的广，这个大家应该都不用担心哈。 对， 所以说呢，这是土木类专业哈，那么里边会细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专业。那么在报考的时候，对于考生来讲，是不是就不用在报考的时候研究的那么细了？因为现在是不是都是大类招生？ 是 这个， 是 吧？ 是的，现在。大部分的很多高校就是直接在招的时候就叫土木类，对，它就是一个大类去招，然后你是学到一定的阶段之后，然后你再来去看自己的兴趣爱好吧，然后包括自己可能能力在哪一块你可能掌握的会更好一些，然后从这一块开始走。 对，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一些土木都是一些大的一些项目什么这一类的， 嗯， 其实就我们北京自己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土木的项目在做的，包括像现在国贸的一个地下空间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应该是叫地下空间一个综合体，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北工大有开设到的研究方向的城市地下空间，这个其实和我们想到的地铁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组合的一个过程，它其中包括有我们的一些地下商场，然后地下的一些交通，然后包括我们的停车场等等这一类的，它是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这一块的一个建设，其实未来北京这块其实它会是一个比较推动的一个方向，因为城市我们的横面扩展已经可能到有一定的限制了，但是纵面的扩展是还没有出来的，所以土木将来在城市里面的这块发展，我们觉得可能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的。 那么在这个报考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每个学校它都会有自己的那叫研究方向或者是特色哈。那么考生在报考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去针对自己的一个兴趣和爱好，然后去查阅一下每个学校它的这个土木类的专业，它的这个重点的研究方向在哪儿？因为这也决定着它的课程啊等等都会是不一样的。 每个学校它的招生简章里面都会介绍这个学校，在你这个领域的一些优势和特色方向，和你所具备的一些教师队伍，还有一些平台条件，也都会详细会介绍的。那么如果对土木类专业感兴趣的学生，也可以关注这个北京工业大学的招生简章。 所以招生简章是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必须要看的哈。那么将来如果要是新高考政策之下，可能专业放在前面哈优先的话，那可能对于专业的每一个不同学校的专业分析就要做得更加的详细才行了，是吧？ 精准一些， 精准一些， 对， 才可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报考土木类专业的时候，考生和家长有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在您这几年报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张老师？ 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对于这个专业的认知度吧，其他的倒还好，因为真的就像徐主任说的，大家对于土木的认知全部都是原来的中国原来固有的这样一个土木，因为土木这个行业虽然我们国家的教育现在水平其实真的挺高的了，但是可能整个土木这个行业的一个变革是近几年开始会走得比较快。那近几年为什么开始走得比较快呢？其实也是和我们国家超级工程其实是有关的，我们港珠澳大桥就是我们的超级工程之一，它出现在我们超级工程这个纪录片的第一季嘛，我建议大家如果对土木感兴趣的 去看一下， 可以真的是看一下这三季的这样一个纪录片，它里面其实会给大家展示到了现在大家真正的土木人都是怎么样的。 所以看完那个纪录片，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土木人是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啊。 对， 有没有可能学人就是将来把这个土木工程这个学科改一个名字，咱们改一个就是高大上一点的那样的这个学科的名称，会不会会扭转一下这个考生和家长固有的那种印象？ 对，这个土木工程，一般人的认识就是又土又木的工程，但实际上土木工程对应的英文，它是一个民用的、民事的，还有一个文明工程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至少扭转一下大家在这个头脑当中的传统的固有的那种又土又木的印象哈。 对 对, 对, 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高考政策之下呢，如果要报考土木类的专业的学生，要如何的去选择科目，发挥自己的特长。张老师。 目前的话就是就目前北京市教育部公布的这样一个我们的新高考的这样一个分类来说，分科来说的话，所有的大学在北京招收土木相关专业的土木类专业的，物理是必修的，极少数的大学里面会有部分的专业是物理和化学双修，但是它会选择物理和化学双修，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它可能的方向里面会涉及到部分的化学知识，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会需要你两门都是必须要去选的。但是大部分的来说的话，我们是必须要具备 物理， 对， 物理就可以。 学土木还是离不开物理，离不开力学。 力学，那肯定北京工业大学也是。

非酒为行。古人有言曰：人无与水鉴，当与民鉴。 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彭林教授精彩讲述。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尚书》里面的一篇叫《九告》。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篇以酒作为主题的训诫之词。大家知道，这个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个酒都是我们人类生活里面一个极其重要而且极其活跃的一个角色啊。哎，它既能给我们带来欢乐，但是它也能给我们社会带来灾难。那么这个酒告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戒酒令。酒它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产物，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他们最早培育成功了小麦和大麦。那么在我们南方浙江余姚有个河姆渡遗址啊，也发现了7000年前的这个稻米的遗存，这重量也在10几万斤之上。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这个文明灿烂到什么程度。那么农业文明区呢，经过几千年的交流融汇，就汇成了我们的青铜文明啊，就夏朝文明。那么经过夏朝长期的发展，我们到了商朝啊，这个时候我们农业文明它到了一个巅峰期，大量的粮食吃不完，那做酒，这个酒使得我们这个生活更加丰富。那么我们到河南安阳殷墟去考察，就可以看到这商朝的都城那么它出土的青铜器是那样的雄伟瑰丽，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它出土的成千上万的甲骨却是占卜的记录。一个这么发达的物质文明，耸立在它上面的上层建筑是一个鬼神的世界。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里面用了大量的文字来分析这样一个青铜王国为什么在瞬间全部垮台，原因究竟何在。那么司马迁分析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声色犬马，好酒淫乐。那实际上讲，当时呢挖一个大的池，全部灌上酒池的周围这个树上面都挂着肉那么商纣王呢和这些人呢这个在船上这个游玩，渴了这个外面就是酒这个男女都不穿衣服在这树林里面奔跑追逐饿了这个到处是肉。看的舞蹈音乐叫做北里之舞，靡靡之音，都是一些没有斗志的这个消磨人的意志的那样一些东西。他一天到晚没有心思去处理国政。那么这个整个贵族他过这样的生活需要巨大的这个物质基础，那怎么办那么他就呢增加赋税来扩大资金来源。所以殷本纪上说，后赋税以时露台之前，露台大概是他一个金库或者叫钱库收刮来的钱都放在露台这个地。那么还要银巨桥之硕这巨桥是他粮仓，收过来的粮食都放在这个里面。那么这种对老百姓的 压榨，可以说是敲骨细髓，啊，把你肉吃了，皮扒了，还得把你的骨头砸碎了，吃你的骨髓，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啊，我们在上书里还可以看到，当时一些人饿得没有东西吃啊，啊，就跑到宗庙里面偷这个祭品来吃。面对这个情况，这商纣王他怎么办呢？他就加紧镇压，那么用各种酷刑想阻吓大众的反抗。啊，我们一提到商纣王，大家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暴君，最著名的酷刑叫炮烙之刑，也有的把它叫炮革之刑。这个具体的情况后人有些推测，一种呢就是说用这个铜啊做成一个格子啊，镂空的格子，把它架在炭火上烧，烧了以后这个东西呢它就发烫，那么就让所谓的罪犯让他脱了鞋啊，光着脚要走过去啊，那么好多人这个走到中间那个脚都被烫焦了啊，甚至倒下去就被烧死了。 暴政之下，失信百姓，军队丧志，周武王正是抓住了这一时机，发起牧野之战，轻而易举地夺下政权。但是坐稳王位的周人并没有因为顺利夺权就掉以轻心，反而以史为鉴，分析了商朝亡国的原因。他们认为酗酒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禁酒令、酒诰应运而生。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周人呢就把这个商呢比作是一辆车子啊，这个车子在前面跑着跑着突然翻了，颠覆了，那么我们下来就要看一看啊，他这个为什么会翻掉。这个酒诰这一篇呢是谁在告谁呢？这是周公在告康叔，这个康叔呢是周公的弟弟，被封到一个叫魅邦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离商纣王的大本营朝歌非常的近。那么商纣王长期在这个地方淫乱，把当地的风俗都带坏了，民风坏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酗酒成风。那么周公呢非常担心这个康叔到了这个地方会不会像一个布，进一块白布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去了，久而久之就被染黑了。所以在他走的以前给他一个谈话，希望他把殷人酗酒亡国作为一个历史教训，千万不能重蹈覆辙。那么要他不要喝酒，那么要说一些道理啊，你不能说你当然不许喝酒啊，他听不进去。那么这个酒诰一开始呢他就比较殷周两个民族，从自己的老祖宗自己的优良传统开始讲起，所以一开头就说我们的文王他自己非常的辛劳，那么他还反复地告诫下面的人叫做四之酒，就这个酒啊是拿来干什么的，首先你要搞清楚，酒是拿来祭祀祖先的时候用的，不是让你平时喝的。那么现在这个商朝的人呢、他弄不清啊，这个酒呢他就拿来自己喝了，而且乱喝，喝了以后把社会风气搞坏了，搞坏了这个老天爷呢他就非常的生气啊，他为了表示他的不满，他就把对于商朝的这个惩罚降临在他们头上了。那么周公还说我们看看历史啊，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最后亡国的里面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酗酒，酒能乱性，酒能乱德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所以文王经常告诉下面的人，无宜酒，宜就是常，你不要经常喝酒，即使喝酒也要做到以道德来扶持啊，叫做德将无罪，要用道德来管束好自己，千万不能喝醉，喝醉了要坏事。那么他还说呢，你到了那里以后要让当地的英民专心地去耕种这个黍稷，哎，丰收了，农忙结束了，哎，然后呢再牵着牛羊到各个地方做生意。那么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做外面做生意，你要把农活干完了你再出去，那么用自己的收获来孝养父母，那么让父母高兴啊，这个时候要用酒来奉养老人，那么这样呢你就把这个酒的作用正确地把握了。这个商朝一开始啊不这么坏的啊，他早期的从商汤开始，他的哲王都懂得对于天命要有畏惧之心，老天爷让你执政多久要看你表现的啊，他把这个天呢拟人化了，是天意，他代表民意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都有一颗恭敬心，都有一种畏惧之心，不敢为非，每个人都有一种恭敬之德。那么这个国家呢延续了很长时间，那么无论是我们内府还是外府，就是中央地区的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啊，一开始没有这么烂喝的。那么到了商纣王的时候啊，这国家太平的时间长了，他就开始往这个腐败生活的方向上走了，他没有光明之德可言，整个贵族随着腐败了，成天以喝酒来打发日子，他们说话没有忌惮，人人都不知道畏惧死亡。那么这喝酒喝的结果呢，就这个腥臭冲到天上去了，连老天爷都闻到了，天就发怒了，要终止他们的天命啊！这个古人呢，他讲话要借助于天的影响啊，来增加说话的分量，来增加他的权威，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地方呢，周公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引了一句古语，叫人无欲水贱，当于民贱。这鉴大家知道，鉴定是吧，鉴实际上是一个镜子。这古人呢因为这个青铜很贵，普通的人就盆里面装一盆水啊，在里面对照自己整理自己。我们是以水为鉴。那么周公在这地方就说了，不要把水当镜子，当于民鉴，要把老百姓当作是一个镜子。我们经常看看老百姓他的喜怒哀乐，然后来检查我们自己为政的得失啊，这个话很有名的、啊、千古名言，后来到荀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话实际上都从这个里面生发出来的。那么他跟康叔讲，你到了那里以后，如果发现有人群饮，大家知道这喝酒啊都是成群结伙的，是不是？啊，一群，你不要向我报告，你就把他们都抓起来，你千万别让他们跑了，然后把这些人送到首都来。那么我会把其中的为首的最大恶极的家伙，我要杀了他，因为这种风气，它会让我们要接着商之后继续亡国。那么这东西不要犹豫，不要留这些害群之马，但是呢要做区分，我们派去的官员被拉下水了，这要狠狠处理。那么当地的商的移民 他们在那个地方搞惯了啊，几十年他就是天天这么喝的。那么他们如果出现了这个群饮的情况，我们要区别对待，要教育他们，你们的祖先就喝酒把国家都喝亡了啊，你们难道一点都还没有反思吗？啊，你们不能再这么下去。那么这个东西呢啊，这个就是把它区别开来了。没有道德了就去滥杀，那又变成一个新的暴政。那么总之就说明这个周公呢对于这个东西呢啊他的坚决的鲜明的立场。 周公在酒诰中还进一步规范了饮酒制度，什么样的制度可以让酒不乱德不亡国呢？那时候的酒文化对我们现在是否具有参考价值呢？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一个是进入了民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另外在风气上，殷人酗酒，这个周人呢他是要戒酒。我们今天读周代的礼书就可以发现，这周公啊煞费苦心制定了很多制度。你比方说这个周人他要祭祀祖先，甚至祭祀天地，在祭祀的中间去祭祀的人自己要喝酒，这怎么处理？那么周人呢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就是喝酒的时候，这个时候好进行到一个程序，谁喝酒，那么这个酒不喝完叫啐，就嘴唇呢蘸一蘸，就表示喝了。这个祭祀从早晨到晚上你只是碰一碰，你不会醉，对吧？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让你喝完。另外一个就是在喝酒的时候啊，这个祭祀他在堂上放着两个尊，酒尊，一个尊里面是酒，还有一个尊里面是水，他给这个水啊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玄酒，实际上就是水。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是啐酒，是吧？这是祭祀的时候。那么还有举行宴会的时候呢，举行宴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互相都要献酒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我喝完了，我把里面斟满，我敬你，你还是拿这个杯子喝完了，你再弄再给我，然后我喝完了再给你。今天韩国还保留着这样一种做法，我给你叫献，你回敬我叫做，我再敬你叫酬，我们这应酬就这么来的。那么好了，我这个酒量不行，我这么三杯下去，我脸通红，我甚至神志都不清楚了，这时候怎么办？哎，可以，你弄水啊。那么我就到玄酒那个地方，我去斟上水，以水代酒，在当时允许的。啊，或者说我前面两杯是酒，后面我觉得不生酒量，我生怕出洋相出丑，那我就可以用这个来替代。那么这个礼还在进行，但是人呢不会被这个酒啊所乱。所以现在我们在今天我们在宴席上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有的人他不能喝酒，可是这个主人呢又特别殷勤，那么在民间往往把这个看出是一种豪爽，一种真诚，但是这个恰恰是背离了我们的祖训的。所以我们到今天这个酒文化，一个就不能把它吹得太过了，甚至说不喝酒就写不出好文章，写不出好的书法，这有炒作之嫌。另外在宴席上不能强人所难，人家喝不了，你可以拿水来代替。所以将来如果谁要说你，你就告诉他这是尚书上，这是周人的周礼里面的规定。 那么这样呢，我们既能保持这种很欢快的形式，然后又不让对方感到尴尬，我们才是真正的啊掌握了这个啊中国酒文化的真谛。酗酒要亡国。其实周公跟他讲，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国家他灭亡都是跟酒有关，其实夏朝也是这样。夏桀的时候那喝酒，大家知道什么杜康啊，那时候发明酒的人都那个时候的。夏朝的时候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人啊睡了好多天才醒，醒了以后都不知道今天是哪天了。哼，这个朝代还不亡吗？那商朝就是没有吸取他的教训啊，走来走去他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又走进来了，所以他就灭亡了。那么我们要保持长治久安，不能不从酒告这个里面我们吸取历史经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通过酒告来加深啊对他的认识。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教育面对面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信仰，我生在最寒冷的地方，与生俱来最热切的渴望，渴望不是所有的庙宇都洒满恩惠，就像不是每个人有